磨笔， 磨笔， 哎，磨笔，磨笔， 磨笔，磨笔，哇！ 里向个破镜里是气啊！什么子？哦，胡同上个高师傅会得编织个，顶顶屋檐么生了是磨笔，恨得嘞，恨不得我会放进天黑嘞，等到看看磨笔啊，磨笔啊，把这像粉笔。这一下嘛，哎呀，这一生，此生一生，我啊，听雷子打耳避风。一十根头发，九根皮纱裤，终于没人气。我等一下这样问问三姑娘孩子，三姑娘啊，别人们侪讲我难看，你再看看我这面孔，别致你还是难看。这个三姑娘生个漂亮，谁来孩子呀？气得啥呢？哎，想得该打，但不动气嘴。 等到饺子落饼，像喜娘妈呢，我新娘娘踩在喜堂浪响。有请新贵人，有请胡同啦！哎，区区胡同啦，人家叫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啊，呼吸当白发兵，去年一群当蛙人，离避难道出门，直到今朝无音信，我带着故事。三个月，想不得出来谁做新姑娘，够下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日三的啊，孙那个叫韩队，那说他没诚信。对浪打了女娲军，孙浪抓到了红海青，日子两个先手手。这些姑娘喷人是那个老人心啊，语气啊语气，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哈哈夫妻俩高头交把天地，红落千金送着洞房，害人西部太出，糊涂郎我门归过，妹妹家最大铺进里门的做啥嘛？要天方金针，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头上块方巾一口啊！哦哟，啥高的啦？这都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只家拼命叠起，两家逼迫生死，好不容易我的方巾，我的两只锅，打了。 如今你姑咋搞？谢姑娘来天方金针。这股子心上扩大，呼吸急促么，血压上升，得神丹吗？不是呀。 根本得天呢，哪接天？马上就没接天。你说的啊，那不够了嘿，没办法，不忙上这还忙活，你要不接天放进，比他无放进个子。好不容易啊，我快放进。 哟，一个难为的么身体，一个。 那百姓带着我，哦，带着，怕难为人。从打开搿张饭食，等我糊涂郎差不多了，都还蛮难看的。哎呦，带你妈妈用不那怕难为人，你两家都受伤了，你家半斤八两，家胖家差不多了。搿么糊涂郎，俺也扣你面孔嘛，热过去呢。搿个人呐，你没上到二线，后仰高人一等。这个样子，面孔不抠，没抠的比你一样滚。 因此六子两根线手什么丁了破军的白云拉口啊，真是心房里憋憋心。 那行的是哪个家？哎呀，这本里面方进天特厉害，我上娘子我怀里上哥什么就是夫妻这样。那身样不个家？哦，对着，刚刚天特方进，我自个不喊。我们破难为情，身体一般，不个担心的三个人我无位置，导致我让我苦力不起完。我有个跟我唯一的那个事情上的。哎呀，自个夫妻子呀，破啥个难为情呢？快点不就去。在那破经理的心目当中，个糊涂郎生得异常异多。所以不出来个目光盯了上头了，郎心，你这分金千奴婢。天哟，那么不叫一年呢，说你破镜里寻个糊涂郎寻子半夜分心上 跟你忙着上头看么哪看得见，你眼睛盯了下头看么哪看得见，你们分看见糊涂郎的看得了清清爽爽，总当时高些哪看个以为一颗么刷下内颗标志漂亮，颗这个斧头浪啪碎啪架射生光线，哎呦标志给骗人给搞不上这搞不上这搞不上这， 后天的嘎嘎压不一动线口，这口气是靠上门去厉害，没动没动没啊没啊，上去靠你动了啊，没动没动给他三子做手在没啊没好，一个都无邪路啊，但是我是怕水怕着心虚撒谎，上一浪下会立得那个啦，对待门碑你可是放大了， 那得写不出来的没准啊弄水都糊涂不了呀， 刚编织的刚漂亮子，弄西亚服为特呢给、啊 啊、哎呦个绝无听不懂子完 我也不能呼吸了特呢弄这五百百发呀弄不特呢是也去吃胡丝给 那是更高兴熬过您子真记得 免费夸弄来告不能听哦那月天弄在金方之上把手并没长大后命弄上他们长大见我带你屋里去的门我说舞蹈了还是那分特高兴、哎、我说女娃没准分特给干嘛这个我送把那个谢我的非得懂的那可难我说女娃你们非懂的我爸当这么行为子也懂的我总不够特不起非干嘛这个我领了这下半年一两银子非得理的哪种还答应着哎呀我是女娃你在女东的你们不晓得的种人的口啊我的妈妈烧饼做做谢山以风吃一不雨落的衣服啊一搞的要上去呀父母们那特得去高兴你我这边那费长到米空一百嘛这糊涂了你今天阿哥讲谢山费女娃费费为日费那是个这费我送上批次的俺们里陪你吃胡丝啊 吃胡丝 哎吃胡丝 说个点名长 老混 你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这里分配工去拿去老混你、 啊、 你说糊涂不啦你刚才进来的人管我一进到铺进你拍板的你以为非还是老混吃胡丝胡丝非要吃怎么他铺进你铺进你非他吃胡丝我这他是人莫不认亲与随命送过举杯敬仰啊门哎送一副口内后八大雷背这等安的兵西雷挑翻啊军我军不被发了这这个样子哟、哦 哥哥一飞我们无人明白长到外地上是讲必告假婚李哥哥是报复因为谁就知道与你压力你傻傻地的带我房间里下来实在嘻嘻关在我也做了礼不帮你太太我偏偏有外地你心为不够所以我告不了是讲傲是讲内裤的浮动了 亲弟不能搞不清楚我没有你别哭妇女们还刚给那你俩到底是不配了你想的你不得干你去这个憋屈我们这个你激动这个内裤这个二些你别伤心的给你别哭的啊你搞不是我这生日福嘎人死日福嘎去分那个呀你妇女们你等我追吧 四话大真 真怪我送那副为屁那怪不然不说但是们张大夫叫个一两银子水的刚把把谁把光个谁这个我告诉你的挂的饭挂那个子那样子属于黑给哦 嘿可辅导老真是个好人啊用他在那去动银子亲啊走着打把着肯放个板你良心虽如何不过那个人杀得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消皇帝你才肯放我白皇帝嘴等一些暗门通知了也白不脱个对换了外周身来谁大大门手浪下一定要开门哟见到我哪里呢 去呀？ 你的罗大去哪里问我五娘子？这不是俺这么为娘告吗？ 后来侬父母再一说嘛的哦， 你要娘来这四个字。哎呦，我说的做你根本不是俺这么在亲家里去对过对过。 我的 啊，你都落亲啊？哎呦，我靠奶奶，不亲家嘛，在朋友里去等他娘娘。 我一的。 他谁不跟你结婚？哎呦，你们三个别明的别个胡同上为一个，根本难办呢。我三个五十岁娘子闺蜜不会啊，会不脱完。 哎呦， 你别哭娘，别哭。公公呢，今天才白发子，做夫妻嘛分牛个，今年最嘛唔去吃大火开。哎呦，这个作孽的，根本是俺妈。你既然唔把大火气嘛，就带过来给打腿吧。哎呦，你不要喝奶，我分光我了哇。这个啊，你带过来给他带你两家的这个光明夫妻那可呢？ 什么叫做光明夫妻？ 啥叫光明夫妻不得啊？你们是在里下，我在门外头在过帐铺，我困在外头。你里下嘛，我在岗上上去忙忙，设备忙到不接地呀。你们帮我连理连理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依然银子回他们。你行了，与其自然和你这股罪不成。我就几乎会吐了呢，不过爱情问题嘛，你两家的毕竟八字当周知青，我们每次的还是要勾引个娃子。虽然嘛，你两家的叫王玉国、四玉国、大家国、贵国、富大家的样子了，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那可难？ 福头老真是世高浪像下雨的汉人啊！我母亲只肯收留我走，但自个晓得，我等他给他一直十五起，不是一个斗志气。我老天不看见我带上大火去的，长大我晓得我个情况，首先我配不了糊涂了，罢了我门前只有两条路，要么搞不糊涂了，要么回出去做的地不往里套套，回出去不牛干，搞不糊涂了，带你妈妈脏气嘛，实在不脏气。那么那米空那口子嘛，人啥都的嘛，我还是孤立这样。那么那人二鞋子嘛，米空灯呀的嘛，我还是少少这样。一样不离弃，夫妻也各一世的了，今个月你家哪个家？别个赣州一下正在盈亏的板上，糊涂让啥干个黑人，肯放我办？屋子不个男人哪家？你分有也有，不肯也肯，我怎能够有自家面孔啊？想想张大伯那个咋几只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这个哭，那等了屋里向怕睡怕着些。你认为温朝胜秋，我一定会得围住嘞，我批得住嘞。你认为我不会得搞不糊涂了，我批得搞不糊涂了。糊涂了难看，难看我欢喜。二仙，二仙我中意，那叫气死你个两子。搞不糊涂了，也搞不里面再对你一口。哎，刚刚看看二是二的嘞，现在看看二么二，二的单位云春街。刚刚看看内裤是内裤的嘞，现在看看都要危害了呀，真的个是不边之呀，哎呦良心害了呀，搞不个种男人不吃亏个。真定告不了，别个告不了嘛，总归要有啥称呼了。一出你的一子，啊，大郎！ 你哪见我大郎个家？那必是日本人个子哇！不过再想，日本人最三郎四郎不大郎个，可是我比日本人啊吃高了还。那家，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光明夫妻。 不做国民夫妻嘛，也能喊你。 我与你得谁去了？ 哦，你两家的把对家。哎呦，你别人耍开心呀！ 哎，真的呀！ 真的。哎呦，看不上谁，看不上谁。那么我见你上耍家，你想嘛，余子，那么我干大嫂啊！ 谁叫我写出来？六个男人还搞 主还倒三个叫这个干着一些没喊我还得倒了离开我倒三两个的倒的路大是路大是个又大了 有个大山啊我咋这大拉众卿大事叫做听听我一个听众小云小姐你是风采主义那么你是个是刚刚那么人啊唱几句唱的 最旅方，何为？ 他是八天四恨，恩将恩罪是英勇。 北家是天降女凤，真是感慨万千。那让各种露天上是哪位的这样一位动人的姑娘？现在杜青老子来到这个四处不动三门前，但是李卫是举起了自家的右手，正预备拦门。 嚯哟，这可见大门外边立下一个游戏开，哪边是游戏开的？哎呀，你多去想。昨日子到后面去，听你阿是弄唱大鼓，出去一块油大的，还谁个游戏开？哟，我当时是翻先生您回来啊！哎呦，想着，怪不得今天我早上起床了，床前有个喜竹晃来晃去，我就知道大贵人上门了。凤仙，快来瞧瞧谁来了？ 来了，我们下铺奔出来到门口对外头一看门。范先生啊，看见这位范先生，介绍会的面孔红，心会的甜，但是嘴里向只得出两个字：“是你。” 这是看见冯西的一刹那，这个范家是一只眼睛问的啥一亮，但是可惜，上天这个招呼太短，哪只有两个字？这的范家是啊。格两天不动，格招呼一直动，说明两个人关系也是近。当一个比方，我刚刚认得你个辰光，叫你尚小云同志。原来说是尚小云，再说的小云，假使再发展下去，我是云。 当时听 的 光， 不是不是我听。我是正巧老高子。 是啊是啊，来来来，还有屋里去屋里去，还有凤仙啊，把那个凡仙也招呼屋里坐啊。行行行，你们请。 外家子，大道里向一口房间不头十来个平方，但是打扫的干干净净，拼命一张台子，桌椅两只房木凳子。哦呦，十样都在上，可是东阁，北方人叫炕。 来来来，椅子坐坐坐坐坐，行坐行坐。哎呀，樊先生，没想到您会来呀，真是出乎。范爷啊，听您的口音，不是北方人吗？ 我是浙江杭州的。 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好地方。那您上北京是？ 我是来报考大学的。 上大学？哪一所大学呀？ 不大。 七个名八道。哎呦，但是现在读大学才是非，这个学费蛮贵的了。懂得啥人称？他是爷娘没同意，看你自个在饭店里打本子，进宫就又没面子的。那，但是那个上大学钱很贵，那个学费谁？ 二叔，第一就被你搞打的嘛，你搞菜皮了，菜皮了，他牛一点。 爹爹妈妈在东地上面的，这个小伙子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看中来了。像那是你屋里向眼神一日，我下半生是再来排队的。像这个小伙子外表的口口蛮光爽。一旦打听下来，爷娘我刚过年，我别忘记了。不是，那个钱谁出？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长。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我两边是发财的。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的，哎呀，还是你泡沫皮，台上想自个吃两口白茶拿起来，三十一的大大夫大神仙抓把茶一开水冲，来来，反正请喝下。 反正是个白茶你够吃的，上次你看看杯子浪将坑要几乎有几乎。不不不，我吃不够，不够。 冯氏对着阿叔忙忙，总是听他啥个样子的，眼睛过来。 范先生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带老弟猜他智慧，当着那北郊日的米，我给他杯子的碗倒是的，倒得清清爽爽，我也不放心。大概的，超过跟水在太阳光里像一只玻璃杯呀、啊，晶莹剔剔，那么总是放心。给我来，打开一杯吧，开始。范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家神医，这个水是啊，多谢了。手背抖起来，哎呦，味道好极了。 我怕是所有东西也吃，阿个东大杯白开水吃那个时间，好了，地把我欣赏，我的该动力挺心的，非要等那给他太大吃松吧。范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放心，找范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你们坐，你们坐，我走。收拾好一起。 啥情况？阿叔拉黑么一边的看，等到一旦记他了，只怕他一个人受伤了，尴尬的了。其实是有一肚皮的黑话，想在那百姓上放，但是两方的对立在仇恨了黑，听说一句才讲不出。对神丹子们，多长子老让捏鼻子噻？ 可外家是好让有，上帝来个之前想的蛮好，第一句么问啥，第二句么讲啥，哪会得上上子一句闲话才问不出？那，哎，上帝们，那可台子浪向一面镜子，镜子过浪向插出一张三寸半黑白照片，仔细一看呢，哎呀！这张照片上像个人，谁是门里个位姑娘哇？像啥女孩我这？这张照片拍的是你？ 是我，别看，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拍的非常自然，非常的自然。 啊， 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哦，哪段故事我最要听的啊？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 可是照相机， 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哦，这张照片是一个老夫人当年拍的，根本非要说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哈 好吗？ 夫人，这个光线运用的哈 好， 那个这个白亮一条线，啊是虽然有一点点窄，但是这个眼睛这样亮着。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画彩的， 这两年就不晓得拍个照片才是好玩的。 哦，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比好玩。 喂喂喂喂，喂喂你敢听啥当吧？三个面孔五分钟两行的三个马子抓屁股啊！ 哎，阿哥子，恭喜侬哥，这个人帮了，背上有点特异了，阿哥子。说声外家子，平常辰光不大讲闲话。哎呀，恭喜侬哥，让姑娘们这个袜子摊摊开来，就再也关不拢了。各种味道，各种经验，我想谁如果各位身上谁有各种经历，谁有各种经验啊，不知不觉三四个钟头差所以这样勾起来 没么第二个了，三四个钟头差勾起来后面的蓝天风气离了门口的门里背了听比较离至三四个钟头胖歪歪堵来垮胖飞门里晃一下进来哟，范先生不早了，我看呢，刘大兴吃午饭吧。 怎么？ 我去搞个炸酱面。 去冲杯子。一看，哎呀，面孔擦擦的血血红，上天已经神一点不，要尽力气。哦不不不，哦不不，我要问一下。 刘大兴吃午饭，炸酱面。 不，对对，你想，我吃五块洋钿，让我杯子丢下。 哎，范先生不好意思。 没得光儿，对对。 那是要哭泣上五块的眼珠子先叫我淌出来。趁新老很富的往那石头台来的，但是该子反向的中国一点走不成的，但是不养不上一心地把那个小猪的炕得不能多娘个母亲那老婆你来台子上想一张举办子灵机一动细节先垮 五块的拍起身，忙着搬着我的一扛。那翻译了，他也要走了，他也要走了，不好，那放心呀，快送送樊先生嘛，是不是？ 那樊先生， 我晓得留了这一句辈子，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是我送，我送，我送， 不是来送这个米的粮呢？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来来来。樊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旭为的啥不送我鱼这个蛋呢？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太好了。说你知道，听你出大度，我一块洋的金子，你分五块，很深一袋的五块呀、啊。送是各位姑娘，鱼的谁是破人，公义不起。那个位先生也就是，我今在这应该为送的啥个礼物不呢？但是屋里向一定是谁？你叫我送啥呢？哎，看见自家张照片没得信啊，小子。刚刚各位白先生看这张照片是华春在世上好汉，那不是拿这张照片送不来？对呀、啊，看里头两高的一切事物眼睛过来，照片吹开，我张就搬拿过来，呀。李相得吃了一张五块的，再在杯子下头一看吧，五块的没得个子。阿叔个谁家说的话？那么呢哈，要讨好的，要配合我操的，等于是干不娘。五块的忙着身边带一带，哪张照片刀刀的星星，我杯子搬一搬，换个名字像坐子一样坐出来。樊先生， 老 钱， 你好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樊先生丢东西了。 什么子啊？还是范小雨没事忘记他你屋里呀，去气不得了。春风心上对他忘记的皮夹子，一口水里像是生翅膀，哎呀，不一样说啊。刚刚包子里像有张五块的了，还想到该那位来得了，忙着里向冲进去。 范先生，那你走。 说是个范家子，过些辰光听见半夜里个姑娘的声音，阿外这是冯西家，对胖伯过来一看嘛，啊，果然是他哩，奇怪了。刚刚是不送，家里向一点点没力气，现在看见姑娘胖站出来，搿浑身搿个力道，不知啥地方来，哈，一股劲儿往冲上来。姑娘，是不是？ 樊先生，瞧你呀、啊，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啊，没有呀。 有啊。 我晓得我闻得了你的屋里，我晓得。 拿。 我说啊。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不不，肯定不是我的。 我有那个拎不清，我送不那个呀。 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 嗯。 不哪里认得我，我哪会认得你的呢？怎么这样吧，让我看看吧。打，再过来，刚要想搞开来。 哎，别看，看了就要不灵了。 回家是三个出那个电话。 那个电话搞的跟阿弟不是没用的。 别怕，回到家里头没人的时候，悄悄的再打开来看。 那么动车，这样么子是你送不我的，是不是男人再大的本事，谁是我保证？这你放心，我保证一定回到家里去。 那么放心，是一送。那樊先生，我就不送了，您走好。 错过第一个人才然，我声音会得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不要送了，我就回家去。 我拿这个男人会得更拧的家。